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说到 8K 加 5G， 可能在去年的时候，很多朋友从国家大剧院的线上转播当中了解了这些词。如果解释起来呢， 5G 和 4G 网络相比， 5G 三大特征：超高传输速率、超低传输延时、超大规模设备连接。那理论上呢， 5G 网速是 4G 网速的10倍到100倍，非常适合超高清视频这些大数据的传输和应用。就在去年，国家大剧院 5G 网络建成，并且呢，在一场音乐会当中开始投入使用 8K 加 5G 的直播。就是从那场音乐会开始，国家大剧院成为了全球首家建成 5G 网络的国家表演艺术中心。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场音乐会？2020年8月8日，国家大剧院华彩秋韵线上系列音乐会的首场演出《繁华众生》，指挥家张毅、主笛演奏家陈悦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今天国家大剧院我们一起来回顾的就是那场音乐会。当天音乐会的导赏主持人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白岩松。 国家大剧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国家大剧院用线上演出的方式陆续为大家带来了《春天再现》《生如夏花》等系列演出。今天华彩秋韵演出系列正式开始，今晚是第一场演出，它将由指挥家张毅、主笛演奏家陈悦和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呢共同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内容容我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首先，这场演出就意味着我们所有人一起将见证一个历史，它是全球舞台艺术第一次用 8K 加 5G 的方式来完成直播，它也是北京消费季的特别策划之一。 我记得20年前的时候跟一位指挥老大哥说过，我说此时的中国需要马勒，后来马勒来了。但是这两年我经常跟这位老大哥说的一句话是，此时的中国特别需要巴赫。今天这场演出就将从巴赫开始，让我们一起。 现在耳边听到的就是巴赫的 D 小调恰空。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场演出的指挥张毅，欢迎您，还有竹笛演奏家陈悦，欢迎您。首先这个问题当然您来解读了，为什么如此众生，这个策划的这个思路是什么？ 因为之前前几场大剧院管弦乐团这个音乐会啊，都是相对比较大型一点的作品吧。那么这次据说节目能不能中国的作品和西方的经典各有一部分，还得把它关联起来，所以第一个呢就选择的巴哈的恰空， 啊，这本来是个小提琴的作品。比较有意思的是，它这个管弦乐队的编创叫斋藤秀雄，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指挥家小泽征尔的恩师，他创作的这个，所以这个曲子呢非常优秀。然后配完以后，演出不多，但是它十分经典。小泽征尔在多次的场合啊去演出。 《D 小调恰空》有很多版本，耳边听到的是由日本著名的指挥家斋藤秀雄配器的版本，这也是作为这场音乐会的开场。之后呢，还会有很多中外的著名的曲目呈现在音乐会当中，比如格里格非常受欢迎的抒情组曲。 第二个是北欧的这个民族乐派格里格抒情组曲。格里格呢，我们知道他最有名的啊，我们有这个皮尔金特啊，他跟这个伊普森这个合作的这个戏剧，还有他的钢琴协奏曲。我们知道那个讲格里格那个电影，他就是从头到尾都贯穿他的钢琴协奏曲啊等等。那他的这个，他实际上是为什么说他是民族乐派？他写了很多很多挪威的这种以挪威民歌创作了很多这个作品，所以叫小品当中叫抒情小品，在钢琴当中有66首。那么其中他选出了非常代表性的几首，他自己配成管弦乐队。那么这次呢，我们演出其中的4首，一般音乐会就演这4首。 Thank you. 今天听到的这场华彩秋韵繁华众生在2020年8月8号演出的这场音乐会，是全球首次舞台艺术的 8K 加 5G 的直播，特别在国家大剧院的花瓣厅、金融街购物中心、海淀展示中心、会议中心、颐和厅、王府井步行街、中环广场等八个地方布设 8K 电视、 5G 手机等显示终端，而这些视频的终端信号都是来自于停靠在国家大剧院的全球首台 8K 加 5G 超高清视频全业务转播车。 身后这14米长的一个大家伙，它是全球首台 8K 加 5G 的转播车，来咱们一起去看一下。我现在呢就走进了这个 8K 加 5G 的转播车。其实呢，转播车就是通过跟摄像机啊、现场啊进行紧密的勾连，最后临时完成了一个移动电视台这样一个功能。那现在在转播车里头这个空间呢，虽然不大，但绝对是这个移动电视台的核心大脑。不过这毕竟是全球第一台的 8K 加 5G 的转播车，别看我搞了这么多年的电视，还有无数的问号，所以请出一位嘉宾帮我们解读这个问号，他就是北京经信局的总工程师顾金许。来，顾总，刚才我已经说了，我说别看我进了那么多个转播车，但这毕竟是全球第一台，它新在哪儿？ 这里面呢集成了我们国家乃至全球合作伙伴最新的技术。那么大家知道呢，一个 8K 电视它的显示内容大概相当于4台 4K 的电视这么大的量，那么在每一秒钟实际上它在收录了有40G 的这个视频信号，那么40G 的信号进行收录慢动作的制作，那么这是一个很需要很大的存储的和制作的能力。那么这个台车里面就集成了我们国家在这个慢动作制收录和制作的最新的系统。另外呢，过去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 8K 的监视器，那么为了做这座车，我们国内的北京的京东方特地研制了 8K 的监视器。那么我们的联想为了这个车专门研发了百 G 速度的存储的能力，所以这个都是世界上首次来实现这个在这个车里集中的这种技术。但是它整体的设计方案是我们自己做的 啊，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全球的第一台在咱这儿 啊？因为您刚才介绍这是 8K 加 5G， 其实我们国家的产业能力，尤其是电子信息里面，我们在显示技术上我们是世界顶尖水平的，因为我们有京东方是世界上市场规模最大的显示的公司，我们有华为、中兴世界上最强的 5G 的技术。8K 和 5G 是天作之合，因为 8K 的数据量巨大，只有 5G 能够传输像 8K 这样的数据，而要实现这么大的把 5G 用起来也需要很高的数据量的支撑，否则 5G 也没法承载。所以我们国家恰恰在电子信息领域最强的两个这个领域里面，我们都是世界上顶尖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车里能够顺利的实现在世界首台在中国来实现。 Thank you. 科技可以改变生活，艺术和科技的结合一定会让我们有更好的享受艺术的体验。不过其他还能带给我们什么呢？我们也继续来听主持人白岩松现场的追问。 我相信有很多的发烧友，技术发烧友啊，听得觉得真棒，更多的人还是说，哦，他能给我的生活，给我的精神生活带来什么。过去咱们一提到古典音乐的时候说三高，我总结了一下，咱们这个 8K 加 5G 啊，是四更，更高、更快、更远、更满意。这更高呢，毫无疑问，清晰度 8K 放在这儿呢。然后更快，它的传播速度快；更远呢，由于它的延时几乎快忽略不计了，天涯若比邻，哪儿都差不多。更满意这个问题得交给您了。这么多的更之后，这会使我们未来的生活发生哪些改变？哪些场景能用到它？ 其实从显示来讲，永远的追求，永远的大家不满意，就是追求就是临场感，身临其境的感觉。在去年的时候，国家大剧院首次把舞台艺术用 4K 做了一个直播，当时我们坐在现场的时候就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导演给你推送的那个细节，包括身上的精美的这个服装，包括演员脸上的汗珠和演员的很这个细腻的表情，这些都是在现场和过去在电视机上我们看不到的啊，甚至开玩笑说这个 栩栩如生，终于这个变成绝对现实， 变成绝对现实了。而且这个技术为下一代的将来，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全息影像，就更高速度的、更高数据量的这种显示，包括更好的 VR 的显示，其实奠定了基础。因为他们对数据的处理要求和速度、传输速度要求更高，所以从显示来讲，这还不是重点，未来还有更精美的、更好的画面在等着消费者。 繁华众生音乐会是由指挥家张毅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来演出的音乐会，在这里呢，听到巴赫的 D 小调恰空，还有格里格的抒情组曲，而在耳边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斯梅塔纳《我的祖国》。斯梅塔纳《我的祖国》展现出的是沃尔塔瓦河畔的秀丽的风貌和浓浓的家国的情怀，而今天听到的就是他的第二乐章《沃尔塔瓦河》。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汇聚了很多位中外的作曲家，可以称为繁华众生，多样风格，多样繁华的声音。 国家大剧院今天一起来回顾的这场音乐会是在2020年的8月8号，华彩秋韵线上系列演出的首场音乐会《繁华众生》。这场音乐会是特别的，它进行了全球首次舞台艺术的8K 加 5G 的直播，以艺术加科技的形式将这场音乐会展现给了观众。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来，继续聆听这场音乐会的精彩的录音。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毅执棒，泰斗级导演陈清一再度加盟。 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当普化人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根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第20段，我是王卓。在我们的节目里呢，会有最新鲜的国家大剧院刚刚演出完的音乐会的录音，当然还有一些经典音乐会的回顾。比如今天我们就会回顾2020年8月8号国家大剧院华彩秋韵系列首场音乐会《繁华众生》，张毅、陈悦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中外多位作曲家经典篇章的音乐会。而且呢，这场音乐会也很特别，它是首次全球音乐会 8K 加 5G 直播。那在音乐会的现场主持人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白岩松。 各位国家大剧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华彩秋韵系列演出的第一场演出，它的名字呢叫繁华众生。当我最初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繁华上。当然了，这一定会是一场精彩的，然后线上线下都会有无数掌声的演出。但是后来当我看了节目单的时候，我觉得哎呦，重心应该放在众生上，的确太众生了。您看，它可以从巴洛克时期的恰空一直到50年代我的祖国，它可以从这个斯梅塔纳的我的祖国里头的乌尔塔瓦河，一直又到咱们特别有中国特色的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上，您说这跨度有多大？这众生得有多重啊？ 斯梅塔纳选自于他的这个交响套曲的《我的祖国》当中最有名的那一段，乌尔塔瓦河是他们的母亲河。这个经典完了以后，由这条河延伸到中国的一条大河上面来啊，上甘岭的电影《一条大河》，这流逝，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是耳熟能详，朗朗上口。 繁华众生音乐会，声是声音的声，所以在这里我们既可以听到巴赫的 D 小调恰空、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抒情组曲、捷克作曲家斯梅塔纳的沃尔塔瓦河，还有我们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比如刚才听到的刘炽的上甘岭，还有竹笛演奏家陈悦将会演奏中国作曲家于京军创作的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 我们的艺术家要给我们带来的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其实呢它还真有一个跨越了20多年的一种缘分在里头。为什么这么说呢？1996年的时候，咱们作曲家这个于京军呢，是给澳大利亚的有关方面创作了这个一个作品。其实当时这个作品呢，不是给竹笛的，是给单簧管跟乐队的。但是后来这个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呢，在澳大利亚方面就非常受欢迎，媒体也经常播。然后可能是有一天于京军也在这么想，哟，这个曲子该回国了。也恰恰在这个时候，缘分也就到了。这就请这两位艺术家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就由当初一个单簧管的这个跟乐队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协奏曲，怎么就变成了竹笛的协奏曲呢？来，先请您来说。 有一次也是跟张芷的合作，然后呢，当时呢就听到了一首，我当时觉得特别效果非常好的作品，然后当时就问张芷，这是哪位作曲家写的？然后张芷就告诉我，这是于京军老师的作品。我说我有没有这个机缘可以邀请于老师为笛子来写一首笛子和管弦乐队的这个作品？然后张芷行动力非常强，马上跟于老师联系了。然后于老师就说，我在90年代写过一首，就您说的这个给单簧管和弦乐队写过一首这个黑管协奏曲，他说我要把这首作品回归一下试试，我把它改成一首笛子的协奏试一下，并且后来也加上了管乐的部分， 还有打击乐，就是成大编制， 变成一个大编制的一个作品了。然后呢，并且在选择乐器上，笛子也分很多调，大大小小好多种。那么在不同3个乐章里面，也用到了我们比较高音比较明亮的对邦笛的音色。然后呢，也会用到比较大的低音笛子来表现它第二乐章的低沉，就变成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用笛子语言来表达的一首作品。是好像是没有名字啊，就叫笛子协奏曲。 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叫新流水令、 对对对、那么 第一乐章， 对，它也是根据了就是不同的这个民间的戏曲的曲牌的名字，比如说山东的民间曲牌叫柳子戏，柳树的柳，柳子戏，然后它也用到好像是河北的这个地方的音乐叫高山流水，用得了它的水，然后还有就是最后非常热闹、非常这个有喜庆效果的淘金缕，对。 其实呢，我是很喜欢看到有很多我们非常中国特色的乐器来跟这个，比如说我们过去叫西洋的乐团来进行一种对话。我一直记着在临走之前，彭秋文老先生曾经跟我聊过，他有这样的一句话，我说的不是民乐的交响化，而是要挖掘它的交响性。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否也可以说这个竹笛协奏曲也是中国跟世界的对话？您作为指挥这种感受是什么样？ 这就是用这个交响乐和中国民族乐器的这种结合来讲述中国的故事嘛。因为交响乐团是交响乐团，这种交响乐队这种这个演奏的形式是大西方大家甚至全世界一个共通的一个语言，但是呢我们首先是讲出是中国的东西啊，然后又用中国的民族乐器跟这样一种融合，那么讲出中国的故事。所以这就叫现在我们非常强调说用交响乐讲出中国故事。 个2019年的时候，国家大剧院用4K 加 5G， 对， 然后这个播了当时原创的这样的《天路》， 天路， 后来呢又用8K 录制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对， 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是8K 加 5G 的直播，这直播就完全是一个新的挑战和新的平台。你看，我曾经说，我说国家大剧院在面对疫情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被动的坚持，它有的时候是主动的更新和进步。你看8月初前两天的时候，整个这个 5G 的这个环境在国家大剧院呢铺设完成，绝对是国际上很多国家级的这种演艺中心最早铺设完 5G 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演艺中心之一吧。那好了，接下来谈了这么多的技术，它能给我们未来的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带来什么？这个杠杆能撬动什么？ 去年的转播包括篮球世界杯，其实只是实现了这个车的验证，就是我们这个车能够有效的运行。另外呢，它在传送画面的时候是通过专线的形式传递给了特定的观众、特定的地点，所以它的受众面并不普及，并没有传播到普通的消费的这个普通的消费者，也没有用到这个消费级的设备。而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我们动员了整个产业链的力量，我们大概会选了这次消费季选了8个点，用了国内的所有的电视机厂商都把他们最新的8K 电视，消费级的电视，是你可以在商场买到的电视，那么拿到了密集的场所，我们选了几个区域，包括海淀、西城、东城、亦庄，在这里面呢让老百姓能够看到。而且这次呢首次使用了网络的内容分发系统，就是这个分发系统，中国移动为这个系统准备了100个G 的带宽，是理论上可以支持1000个，非常欢迎。那么我觉得通过国家大剧院这种非常好的原创的有版权的内容竞技的，那么老百姓会这个更多的发烧友会买这种参与到这种信息消费来，那么它带动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显示，还会带动通信计算，就整个电子信息产业，它将是个万亿美元的市场。 没错，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与其说是华彩秋韵国家大剧院开启第一场的这样的一个演出，不如说它也是一个革命性的事件。为什么呢？表面上是 8K 加 5G， 其实是艺术加技术，产业加市场。刚才顾总讲了一点，一下子让我觉得简直太有意思了。过去一提到北京的时候，大家会说燕京八景，那今天晚上这个 8K 加 5G 的整个全球首次这样的一个直播呢，在北京选了8个落地点，咱们赶紧一起到这8个地方去看看。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北京金融街购物中心1层，这里就是 8K 加 5G 的直播落地点。自2019年国家大剧院与金融街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文化艺术与高端消费非常好的有机整合，这次也是我们首次体验 8K 加 5G 的直播魅力，已多次信号完成测试，确保直播信号畅通，观众观看的区域已做好了非常好的规划，保证市民可以放心安全观演，体验 8K 加 5G 带来的视觉享受。我们这边的情况基本这样，谢谢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顾总以及所有为艺术和技术能有一个更好结合的付出了努力的人们，谢谢他们。当然了，今天晚上毫无疑问将是一个视觉的盛宴、听觉的盛宴，耳朵和眼睛都会非常舒服，但是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最终为了动心。接下来我们就去观察 整场音乐会，都伴随着现场主持人和嘉宾的精彩的解说。在今天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是作曲家施万春先生在开国大典里创作的《人民万岁》。 其实这里是有一个魂儿把它给凝结在一起，所以策划一场演出的时候选择怎样的一个曲目让它放在一起，背后是有很多人的这种想法。比如说最后啊，石万春老师31年前 当时为开国大典创作的这个《人民万岁》，整个演出里跟祖国有关的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标识吧。 对， 你看， 对 斯梅塔纳的这个《我的祖国》，我就印象非常深的是，大家谈到库贝里克这个大指挥，哎呀，又回故国，然后演出这个《我的祖国》，尤其是沃尔塔瓦河一响起的时候，台上台下热泪盈眶。那更不要说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上甘岭的这里《我的祖国》，怎么去看待？虽然可以跨越千山万水，但是那种情感的这种打动，热泪盈眶，然后直触内心，您怎么看待这一点？ 其实像《人民万岁》这首作品，当就上个月我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就是恢复线下演出的时候，当时前面还演了《春之祭》呢，啊，那震撼也是很震撼的。但是后来我的几个老师在底下看完以后跟我说，他说当《人民万岁》第一声圆号一出来的时候，他说整个人这种都要化的，因为这太有这种有代入感，就是说你自己就马上融入到这个音乐当中，他直接把你本人融入到这个音乐当中去。所以前两天我到石万春老师家里去，我还专门我说当时您是怎么写这个《人民万岁》，为什么为这个音乐你当时怎么把它写出来的？他说他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啊，他说因为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下都是这老百姓在底下见到毛主席都在喊毛主席万岁啊，这一幕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可是这个时候毛主席说了人民万岁，这种就是这种家国情怀跟人民的这种心在一起的这种情怀，他用音乐去表达出来是最合适的。 前的8月8日，2008北京奥运会拉开帷幕。为了纪念北京奥运会成功举行，每年8月8日都被设立为全民健身日。而这一天的音乐会又作为全球首次舞台艺术的8K 加 5G 直播音乐会。在音乐会的最后，指挥家张毅和乐团成员们为我们特别带来了2008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我和你的乐队版。 国家大剧院今天和你一起来回顾的是2020年8月8号的一场生如夏花繁华众生音乐会。我们除了听到精彩的音乐会的录音，还感受音乐带给艺术生活的巨大改变。国家大剧院就到这里了，之后播出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王卓，周末愉快。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它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译执棒，泰斗级导演陈清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以上为广告时间。